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以人撼神，也还不醒悟吗？ 千仞雪同样向前迈上一步，面对海神三叉戟的锋刃，竟然没有半分退避的意思。他右手抬起，那充斥着金光的手掌直接抓住了海神三叉戟的主刃，华贵的金光瞬间迸发，当初千仞雪的右手与海神三叉戟主刃上那团暴起的金光接触前的一瞬间，一层金色光晕瞬间流入手掌之中，令他那整只手掌都变得透明起来，就像是完全由能量凝聚而成的似的。海神三叉戟爆发的金光与千仞雪的手掌碰在一起，就像是融化了一样，被千仞雪手掌上幻化出的一层金光包覆在内，根本无法真正爆发出来。前次的海神三叉戟犹如惊涛拍岸，可千仞雪的手却像是巍峨雄壮的山脉，两者碰撞，浪涛戛然而止。那十万八千斤的重量，那唐三全力以赴迸发的魂力，都在这一瞬间停滞。海神三叉戟再也无法前刺半分，就那么硬生生地停止在千仞雪的右手之中。唐三虽然能够感觉到他充满了力量，可是不论如何努力也没有办法令手中的神器再进半分。此时的千仞雪甚至连自己的武魂都还没有释放出来。 差距，神级的对手要真的好对付，那才是怪了。 蓝金色的光华如同一圈光环一般，瞬间从唐三脚下扩散开来，扩散的范围就只有从他的身体到千仞雪这短短的距离。唐三将自己蓝银领域的能力浓缩在最小的范围之内，澎湃的蓝金色光芒化为一道巨大的蓝金色光柱冲天而起，恐怖的能量波动令唐三气势顿时大增，注入了海神三叉戟内的能量也呈现几何倍数的增加。但是同时，从那蓝金色光芒之中却亮起了一点更加强烈的金光，那金光的形状正是一个小小的六翼天使形态。 驱散！ 蓝金色的光柱几乎在下一刻就完全变成了金色，然后化为点点金光，就像是无数星星降临人间，凝聚在一起之后又瞬间散去的样子。而唐三那极度凝聚的蓝银领域就这么消失了。千仞雪依旧没有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她看上去还是那样从容，只有额头上那闪亮的小天使烙印与唐三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交映生辉，只是光芒要强盛得多而已。 我的驱散能够驱散任何非神级领域，没用的唐三，虽然我承认你的实力成长得很快，甚至还超出了我的判断，不过就算你魂力达到了99级，也依旧是个人类，又怎么可能战胜我呢？这柄神器倒是不错，可惜掌握它的并不是神之手。 就算不是神之手，海神的武器也不是你能抓住的。 唐三左手猛然抓在海神三叉戟之上，在今天之前他使用海神三叉戟完全是凭借着右臂单手，为的是能够空出左手释放出其他技能来辅助，这还是他第一次用双手掌握自己这件神器，肉体的力量也在这一刻完全迸发。与此同时，一层黄蒙蒙的光彩从左臂中奔涌而出，注入到海神三叉戟内。千仞雪只觉得这海神三叉戟上传来的力量几乎在一瞬间就提升了10倍，哪怕他已经成为了天使之神，竟然在这一刻也压制不住海神三叉戟。千仞雪被那股巨力震荡的倒飞而出，同时海神三叉戟上那团被他右手压制的金光也在这一刻爆发开来，澎湃的金色能量炸得他右手高高扬起，虽然没能带给他伤害，却也令他胸前空门大怒。这样的机会唐三怎会放过，身随疾走，身体与海神三叉戟合二为一，急速上冲。 与此同时，一层奇异的青蓝色光芒瞬间从右臂涌入海神三叉戟之中，令海神三叉戟原本单纯的金色变成了金、蓝、青三色光芒混合，宛如凭空响起了一声霹雳，一道强横无比的三色电光已经从海神三叉戟主刃处喷吐而出，重重地轰击在千仞雪胸前。 千仞雪实在太自负了，根本就没有释放出自己的神级武魂。在成为六翼天使之神后，他的信心已经空前膨胀，根本就不觉得我能给他带来什么伤害。 可是唐三就在被他全面压制的情况下突然发起了如此凌厉的反击，那明明被他掌握住的海神三叉戟却硬生生地破开了他的力量。千仞雪整个人的身体上都弥漫了一层金蓝青三色混合电光，不受控制的凌空倒飞而出，麻痹的感觉令他整个人都陷入了半晕眩的状态。不过神级就是神级，唐三这全力一击换了是一位封号斗罗，恐怕此时都已经化为了飞灰。在重力控制的增幅下达到108万斤的海神三叉戟也只是勉强震开了千仞雪，而并不是将他一戟刺穿。在对手的大意之下，唐三也终于获得了瞬间的机会。他明白面对千仞雪这个神级强者，机会转瞬即逝，想要凭借自己的技能对他造成连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短暂控制住对手的情况下，唐三立刻就用出了自己最强的攻击技能，身体在空中半转，海神之光毫无保留地灌入海神三叉戟之中，湛然金光令这柄神器瞬间幻化起来，庞大的金色能量瞬间凝为了一股，下一刻金光脱手而出，如同幻影一般追上了千仞雪的身体，正是黄金十三戟第三式，一去不返。在这一戟抛出的同时，唐三背后八蛛矛同时喷吐出八道金光追击而至，电射千仞雪。在千仞雪带来的强大压力下，此时唐三的状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身体在半空中倒飞。 什么？唐三竟然能够打出这样的一击？ 真正令他麻痹的自然不是天青寂灭雷霆的雷电之力，而是海神三叉戟内那瞬间引动的神力。在108万斤海神三叉戟的瞬间爆发之中，这一击已经无限接近于神的力量了。唐三的追击不可谓不快，但千仞雪那神级的反应又怎么会慢呢？身体倒飞而出，他额头上的天使烙印就已经亮了起来，砰的一声，六只巨大的羽翼从他背后释放而出。也就在这一刻，那金色羽翼强行驱散了身上的全部电光，而在千仞雪手掌之中也多出了一柄金焰升腾的长剑。长剑出现的瞬间正是海神三叉戟来到面前的一刻，千仞雪整个人的身体再次后飞，他手中的长剑正好架在了海神三叉戟主刃与分刃之间。自从唐三学会了黄金十三戟的前三式之后，他也是第一个能够正面挡住这一式一去不返的人。但一切来得太过仓促，他那柄天使之剑虽然出现得及时，但一去不返这击何等霸道，带起的金光还是从侧面掠过，割破了他左臂的肌肤，赤金色的鲜血顿时流淌而出。也只有这真正的神器才能带给神级的千仞雪创伤，一位神面对一个人受伤的竟然是神，仅仅是这一点唐三就已经足以自豪了。不过此时的唐三心情仍旧是沉重的，八蛛矛的吞噬之光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千仞雪只是六翼合拢就护住了自己的身体，八点金星从千仞雪那六片金色羽翼上亮起，八蛛矛射出的八道金光反弹而起，四散在半空之中，只是一刹那，千仞雪的身体就瞬间被带出了千米之远。在星斗大森林中再次提升的唐三实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几乎将一去不返这一击的威力全部都发挥了出来。可惜的是他现在却已经后继乏力，眼看着千仞雪被瞬间撞远，唐三毫不犹豫调转身形，身体紧贴地面倒飞而出，钻入了星斗大森林之中。浪涛般的海神之力从肩膀处破开的伤口处传入体内，痛苦的感觉却令千仞雪清醒了许多。 我还是小看了他，这个总能带来奇迹的男人， 眼看着唐三没入森林之中，他却别无他法。在海神三叉戟的全面压制之下，他又未能释放出真正的神级力量，只能被压制的后退，整个过程竟然持续了5秒之多。唐三凭借自己的力量竟然能够压制天使之神5秒，别说是千仞雪，换作任何一个人也不会相信的。终于海神三叉戟一轻，108万斤的重量变回了108000斤，灿烂的金色也随之收敛，令他重新变回了黝黑。千仞雪的身体在空中戛然而止，手中天使之剑一挑，将海神三叉戟落入自己的左手掌握。对于神级的他来说，108000斤虽然很重，但却并不是不能持有的。 好一个唐三！不过你现在连神器都没有了，还能拿什么与我抗衡？ 千仞雪看着自己左肩的伤口，赤金色的血液已经停止了流出。就在这片刻之间，他已经将侵入自己体内的海神神力驱除。正像他先前所说的那样，掌握海神三叉戟的毕竟不是神之手。没有急于去追击唐三，千仞雪反而是仔细打量起手上这柄变得黝黑却异常沉重的大戟。先前在海神三叉戟108万斤的时候，哪怕是他也没有抓住这柄大戟的把握。当初唐三在第一次听到神存在时就说过，神其实依旧是强大的魂师，只不过是跨入了另一个境界的魂师而已。他们并不能真正掌控整个世界，否则早已出现过神的斗罗大陆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100万斤已经是神的力量极限。 哼，唐三啊唐三，你也是个被神眷顾的魂师，可是失去了这件神器，你的神还会继续眷顾于你吗？没有他，你又怎么接受传承？不可能成为神的你，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我真正的威胁。别说你无法逃脱我的掌握，就算真的让你逃走了，又如何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